攻读马窦福音第四章。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他40天40夜禁食，后来就饿了。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他回答说，经上记载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。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，把他立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就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载，你不可试探上主，你的天主。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，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夫妇朝拜我，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。那时耶稣就对他说，去吧撒旦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，唯独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开了他，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。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，就退避到加里肋亚去了，后又离开纳扎勒，来住在海边的格法翁，寄住在泽布隆和纳非塔里境内。这应验了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，泽布隆地与纳非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，外方人的加里肋亚，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，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开始宣讲说，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临近了。耶稣沿加里肋亚海行走时，看见了两个兄弟，成为伯多禄的西满和他的兄弟安德肋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原是渔夫。他就对他们说，来跟随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。他们立刻舍下网跟随了他。他从那里再往前行，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，赛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，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赛伯德修理他们的网，就召叫了他们。他们也立刻舍下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他。耶稣走遍了全加里肋亚，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治好民间各种疾病，各种灾殃。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，人就把一切有病的，受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，附魔的，癫痫的，瘫痪的，都给他送来，他都治好了他们。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里肋亚、石城区、耶路撒冷、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了他。